夏日雨后，走在人行道上，踩到树枝时发出湿润带水般的碎裂声响。下班后走在路上，街道上的车声和学生下课后的喧闹笑声。寒流来的周末，裹着毛毯在沙发上喝下了一口热茶。无意间经过市场，顺着风飘来一股带着面粉的甜香。法国作家 Marcel Proust《追忆似水年华》当中有着这一段：一整天的阴沉，想到明天也会一样低气压，让人实在提不起劲。我呆呆地舀起一匙刚才浸泡过马德莲的热茶到唇边，温热且掺着蛋糕碎屑的茶水已沾染我的上颚，我不禁浑身一颤，停下动作，专心一意感受那一刻在我体内发生的绝妙变化。突然间记忆苏醒了，那正是那一段待在贡布雷期间每个周日早晨都会尝到的马德莲蛋糕的滋味。因为在当天早上不到做礼拜的时间，我不会出门。当我去姑妈雷欧尼的卧室向她请安，她都会给我这种小蛋糕，而且会先放到她的茶、香草茶或断花茶里沾浸一下。这种小点心之前都没能让我想起任何事，也许是因为那些记忆被束之高阁，泡在脑后的时间太久，以至于现在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皆已散落。我们经历的过往会不会尘封在你脑海里哪一个不被翻动的角落？里面是否存在着你曾经珍惜却被时间抛下的回忆？这里记录着我翻找到的时光胶囊，说不定里面也有你的。追忆我们的似水年华，记录我们的生活日常。泡一杯热茶，和一块马德莲一起 Let's Tea Time。